草船借箭。草船借箭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运用智谋，凭借他人的人力或财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。这则成语来源于《三国演义》，书中说用奇谋，孔明借箭。故事是这样的，三国时期曹操率大军想要征服东吴，孙权、刘备联合抗曹。孙权手下有位大将叫周瑜，智勇双全，可是心胸狭窄，很妒忌诸葛亮的才干。因水中交战需要箭，周瑜要诸葛亮在10天内负责赶造10万支箭，哪知诸葛亮只要3天，还愿立下军令状，完不成任务甘受处罚。周瑜想，3天不可能造出10万支箭，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来除掉诸葛亮。于是他一面叫军将们不要把造箭的材料准备齐全，另一方面又叫大臣鲁肃去探听诸葛亮的虚实。鲁肃见了诸葛亮，诸葛亮说，这件事要请你帮我的忙，希望你能借我船20只，每只船上30个军士，船要用青布幔子遮起来，还要1000多个草靶子排在船两边，不过这事儿千万不能让周瑜知道。鲁肃答应了，并按诸葛亮的要求把东西准备齐全。2天过去了，不见一点动静。到第3天4更的时候，诸葛亮秘密地请鲁肃一起到船上去，说是一起去取箭。鲁肃很纳闷，诸葛亮吩咐把船用绳索连起来向对岸开去。那天江上大雾弥漫，对面都看不见人。当船靠近曹军水寨时，诸葛亮命船一字摆开，叫士兵擂鼓呐喊。曹操以为对方来进攻，又因雾中怕中埋伏，就派6000名弓箭手朝江中放箭，雨点般的箭纷纷射在草靶子上。过了一会儿，诸葛亮又命船掉过头来让另一面受箭。太阳出来了，雾要散了，诸葛亮令船赶紧往回开。这时船的两边草靶子上密密麻麻地插满了箭，每只船上至少5-6千支，总共超过了10万支。鲁肃把借箭的经过告诉周瑜时，周瑜感叹地说，诸葛亮神机妙算，我不如他。